真是能吃到咱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小时候妈炖一只这个家里的那种柴鸡啊，我们家因为那时候有平房养几只鸡，过年杀只鸡，那肉真香， 真是， 这是那种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了，所以马上抓紧机会啊！而且我们这还是北广生活时间这么大的一平台， 对， 您完全可以信任。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送到您的府上，您看货后再交钱， 是 心里多踏实。 对呀、啊、 嗯， 验货满意再给钱。 对、哎、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八只的德州金帅牌的五香脱骨扒鸡，每斤将近一斤的，全是用的山地散养的小小鸡儿， 对、 哎、小土鸡儿，在市场上55块钱 五块钱一只。 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这个大的平台上只需要199元您就能吃到八只的五香脱骨扒鸡。 是的。 嗯，好，拿起您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抓紧机会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王磊，王磊你好。 啊，主持人好，北广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过年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点好的红酒。 对，这个最近节年假日呢非常的多啊，最重要的春节也马上来了。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朋友聚会啊、家人聚会啊、同事聚会啊也是非常多，而且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要多串串门，串门的话可能就要选择礼品了。 对，你串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来我家吃饭，我去你家吃饭， 嗯， 这个桌上摆的什么菜啊，吃的什么我真记不住，我只记得我喝了点什么。 嗯、 中国人都说酒为席魂，菜为酒色， 是 这个一桌的宴席啊，档次就得看酒了。 没错，其实中国人呢，大家聚会的时候愿意喝两口哈。 嗯、 但是你说白酒的话呢，确实只是这个男人喝，而且喝多了以后呢、 嗯、 伤身体。像啤酒的话呢，大冬天喝啤酒也不太合适哈。 对， 所以现在红酒是特别的流行。 红酒盛行的同时呢，很多人说我怎么去选择红酒？我在市面上怎么挑红酒？我今天给大家提几点。 嗯、 那说到红酒，一定是法国的了。今天我告诉你我的。红酒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然后第二点，法国选择哪一块的，我今天是波尔多产区的、 嗯、 然后选择什么级别的，叫做 AOC 的级别，今天这是三个标配，我先告诉大家。 嗯，所以呢这个懂的人都知道啊，喝红酒、 嗯、 一定要问哪个国家的， 对， 或者是哪个产区的， 对对 对, 对, 对， 还有什么级别的、 嗯、 等等的、 嗯、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和推荐的这个组合哈，是满足了大家的要求。 嗯， 它首先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红酒，同时它又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的。这个波尔多地区啊，之所以有名呢，确实它的酿酒历史呢非常的悠久、 嗯、 而且呢它的地理环境也非常的优势，另外呢它的这个葡萄品种呢也是非常多，它的酿造技艺呢也是非常高超的， 对，它可以说是整个旧时代红酒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了、 嗯、另外呢它的级别，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是 AOC 级别。 AOC 级别，对、 嗯、 说到 AOC 级别，这是法定产区的级别，然后法国整个葡萄酒协会要经过很多品酒师见到盲品才会给到 AOC 级别的证书的。 嗯，好了，那说的这么好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卡斯贝格的干红葡萄酒。我们的主品呢一共是12瓶啊，如果大家扫码的话呢，一瓶就要398， 对， 那么12瓶你想得多少钱吧。 嗯， 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的赠品是凯斯蒂隆的 XO 两大瓶，这个 XO 也是 法国原酒进口的， 对、 Extra Old 的级别，就是特别老的酒、 嗯、 我相信 XO 一说出来就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它就是一个高端的酒，全球三大蒸馏酒之一嘛、 嗯、对， 法国人叫它生命之水。法国还有一句谚语说，生活当中要是没有了白兰地，没有了 XO， 就像春天没有太阳一样。 是的， 今天把 XO 也送给大家。 而且呢我们了解 XO 呢更多是在电影的艺术作品当中来看到哈，对、 嗯、 平时呢喝 XO 的话，由于它价格比较高，很多人就望而却步了、 嗯、 但是今天有机会了，我们要赠给大家两大瓶 XO。 好像那个 XO 扫码的话一瓶就要768，你想两瓶又是多少钱、 嗯、 这么一加的话很多人又害怕了，哎呦这有多贵啊，今天我们 整个这个组合399、嗯、399您就可以把几千的东西拿回家啊。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如果您想多组订购的话没关系，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来，我再梳理一下，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是卡斯贝格的干红葡萄酒12瓶，那么每瓶扫码的就是398，您想想12瓶是多少钱。但是我们今天的赠品是凯斯蒂龙的 XO 两大瓶，扫码的话一瓶就768，两瓶你想要多少钱，那么全加起来得好几千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99，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说到这儿，我想很多朋友呢都有这样的疑问，说哎呀好几千的这样的酒哈，怎么399就可以让我们拿家走呢？ 首先我告诉大家，这真的就是一个直供的价格，我们直接把酒从法国酒庄拿来之后，然后就拿来北广购物跟咱们所有的朋友们进行到分享，这是一个直供的价格，省去了中间的所有环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这是马上过年了，也想让大家在过年包括年前囤年货的过程当中买点好酒用点好酒，但咱花的价钱是比市面上相对来说要低一些。 其实呢他们也有点这个打广告和宣传的意思在里边啊，这是毋容置疑的。另外呢其实法国的红酒呢在北京的市场上呢并不少见了，挺多的哈。它的这个由于我们中国人接受度也有高的话呢，它的成本呢也会越来越降低啊，这也是一个。所以我们北广购物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在这点上您就放心吧，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那么今天为您提供的就是12瓶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再加上两瓶 XO， 那市场上要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您就可以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干红哈，它有新世界和旧世界之分。 对， 那么很多懂酒的人呢还是喜欢旧世界，那么旧世界呢是以法国他们的葡萄酒作为一个典型了。 对，作为旧世界的这个生产国法国来说呢，它典型的一个产区就是波尔多产区。因为它的整个酿酒技术啊，酿酒的手法啊，包括葡萄的采摘啊，包括放在橡木当中储存呢，完全是保留着旧世界红酒这种典范。所以说大家在品尝的过程当中就觉得旧世界的红酒才是我要的那个味儿，包括它的整个香气分子啊，包括它的整个颜色啊，就是我想要的。今天就是旧世界，就是波尔多产区，而且是原瓶原装进口。 因为旧世界呢它的酿造技艺呢还是比较传统的，是用橡木桶来酿造的。因为这个橡木桶呢跟比如说什么不锈钢的这个桶相比啊，它是有透气性好这样的一个特点，可以呢给葡萄呢提供了适度的氧化环境，因此呢它给葡萄酒赋予了一种什么香草啊、焦糖啊，或者是其他香料的各种的味道哈。所以呢你喝每一瓶酒都有一种惊喜，它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你在市面上如果说喝这种酒的过程当中，喝原瓶原装的呀，又喝波尔多旧世界的呀，再喝 AOC 级别，您自己去比比价，您自己去看看一瓶的价格得要多少， 那个太贵了，那我真是不敢买，我也没有什么这个经济能力能够承受哈。 对， 但是今天大家可以了，我们的主品呢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卡斯贝格的干红葡萄酒，注意啊，是原瓶原装，一共是12瓶。您扫码的话一瓶就是398，您想要12瓶多少钱吧。另外呢我们还要加赠的是卡斯蒂龙的 XO 两瓶，那么扫码的话一瓶是768，又得多少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399，您就可以把这好几千的东西呢拿回家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确实这个卡斯贝格的葡萄酒呢，我拿到以后看到它那个整个的酒色呢是16色哈。 对， 真的是特别的浓郁啊，它有那种水果的香味儿，清新啊，丰富，而且一种多果味的那种香气，有一种柔软的轻盈的结构感。 说到这种节奏感又要说到整个酿造的工艺了，包括橡桶的存放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很多人都不相信399 12瓶是原瓶原装的吗？是波尔多的吗？是法国的吗？是 LC 级别的吗？还送我两支凯斯林原酒进口的 XO 是真的吗？ 有点恍惚了、啊、 有点恍惚了我在这里保证给大家，每一滴红酒都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都是波尔多产区，都是达到 LC 的级别，包括我送给您的两大支 XO 也都是法国原酒进口，叫做 XO 的特别老的白兰地。 嗯，而且在这里承诺我们北广购物提供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所以在这里呢您就放心购吧啊。确实这个酒呢我尝了以后真是香气馥郁口感宜人呐、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组合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卡斯贝格的干红葡萄酒，一共是12瓶，每瓶你买回去扫码的话都是398，如果12瓶的话得多少钱啊。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的就是卡斯蒂龙的 XO 两大瓶，如果单门扫码一瓶也是768，那么全加起来真的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只要399您就可以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因为呢节年假日呢马上就要到了哈，很多人呢可能要囤一些年货哈，以便于呢招待客人呢或者是请客送礼的时候用啊。哎，今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待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